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瑞士常委会、瑞士朝鲜委员会和瑞士主题思想研究小组近日发表联合声明，谴责美国的敌视朝鲜政策，说朝鲜开发洲际弹道火箭是为针对美国变本加厉的核战争威胁而采取的增强自卫国防力量的一环，是极为正正当当的。